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64，唐纪80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。天复三年二月壬申朔，诏必在凤翔府所除官，一切停。时宦官尽死，为河东监军张承业、幽州监军张居汉、青海监军程匡柔、西川监军于全殷及志士严尊美为李克用、刘仁恭、杨行密、王建所逆得权，斩他囚以应诏。贾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乙则授夷王父分司，车驾还京师，赐诸道诏书，读凤翔无之。亦曰：茂贞罪虽大，然朝廷未与之绝，今独无诏书，世人不广。崔胤怒，奏贬之。工人宋柔等11人，皆韩全会所献。及僧道及宦官亲厚者20余人，并送京兆杖杀。上谓韩沃曰：崔胤虽尽忠，然比卿颇用机术。对曰：凡为天下者，万国皆主之耳目，安可以机术欺之？莫若推诚直至，虽日计之不足，而岁计之有余也。丙子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简、吏部侍郎卢光启并赐自尽。丁丑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为太子宾客分司，皆崔胤所误也。戊寅，赐朱权忠号回天再造节中守正功臣，赐其辽左敬祥等号迎鸾协赞功臣，诸将朱友宁等号迎鸾果义功臣，都头以下号四镇靖难功臣。上亦褒崇权忠，欲以皇子为诸道兵马元帅，以权忠复之。崔胤请以徽王座为之。上曰：蒲王长。胤承权忠密旨，立作充佑，故请之。己卯，以座为诸道兵马元帅。庚辰，加权忠守太尉，充副元帅，进爵梁王，以胤为司徒兼侍中。胤是权忠之士，专权自恣，天子动静皆禀之。朝臣从上幸奉祥者，凡贬逐30余人，行赏系其爱憎，中外畏之，重足依计。以敬祥守太府卿，朱友宁领宁远节度使。群中表福道昭为平章事，充天雄节度使，遣兵援宋之秦州，不得至而还。初，翰林学士程指韩沃之登进士第也，御史大夫赵崇之共举，上反自凤翔，与用沃为相。沃见崇及兵部侍郎王赞自带，上欲从之。崔胤误其分己权，使朱权忠入征之。权忠献上曰：赵崇轻薄之魁，王赞无才用，韩沃何得妄见为相？上见权忠怒甚， 不得已，鬼位贬卧蒲州司马，赏密与卧弃别。卧曰：世人非复前来之弊，臣得原贬即死，乃幸耳，不忍见篡世之辱。己丑，上令朱全忠与李茂贞书，娶平原公主。茂贞不敢为，俱归之。壬辰，以朱友玉为镇国节度使。以为全忠奏留部骑万人于顾两军，以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，又以便将张廷范为公院使，王殷为皇城使，蒋玄辉充街使。于是全忠之党部列便于晋卫及京府。戊戌，全忠辞归镇，刘晏寿春殿，有见之于延禧楼，赏林轩弃别，令于楼前上马，赏又赐全忠诗，全忠亦贺进。又见杨柳之词五首，百官班词于长乐驿，崔胤独送至灞桥，自至见习，夜二鼓，印使还入城，赏赴召对，问以全忠安否，置酒奏乐，至四鼓乃罢。以青海节度使裴书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李克用使者还晋阳，言崔胤之横。克用曰：胤为人臣，外以贼势，内挟其军，既执朝政，又握兵权，权重则怨多，势谋则信生，破家亡国在眼中矣。朱全忠将行走，克用于臣，本无大贤，其后加宠责，遣大臣抚慰，必知臣意。晋奏吏以白克用，克用笑曰：贼欲有事资轻，未无及其后耳。三月戊午，朱全忠至大梁，王师范帝师鲁为齐州，朱友宁引兵击走之。师范遣兵诣刘询军，友宁击取之。由是兖州原绝，葛从周引兵围之。友宁进攻青州，戊辰，全忠引四镇及魏博兵十万击之。淮南将李神福为鄂州，往城中击敌，为监军引见封曰：今夕魏公焚之。见封未知信，时杜洪求救于朱全忠，神福遣部将秦高乘青州至射口，举火炬于数秒，洪以为救兵至，果焚敌以应之。下四月己卯，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，指温州市丁章为木工李彦所杀，其将张惠据温州。王师范求救于淮南，以为杨行密遣其将王茂章以部骑七千救之，又遣别将将兵数万攻宿州。全忠遣其将康怀英救宿州，淮南兵遁去。杨行密遣使一马殷，言朱全忠跋扈，请殷绝之，约为兄弟。湖南大将许德勋曰：全忠虽无道，然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民工素奉王室， 不可轻决也。因从之。杜洪求救于朱全忠，全忠遣其将韩擎将万人屯射口，遣使遇荆南节度使程瑞、武安节度使马殷、武贞节度使雷彦威，令出兵救洪。瑞为全忠之强，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广，发舟师十万沿江东下。瑞作巨舰三年而成，制度如扶蜀，谓之河州在，其余谓之岐山、极海、披浪之类甚重。长书记李挺谏曰：今每舰在甲士千人，稻米备之，缓急不可动也。吴兵飘轻，难与绝逐，武陵长沙皆无仇也，岂得不为反顾之虑乎？不若遣骁将屯巴陵，大军与之对岸，坚壁勿战，不过一月，吴兵十进自遁，恶为结矣。瑞不听。挺诚之武士孙也。王建出兵攻秦陇，诚李茂贞之弱也，遣判官韦庄入贡，以修号于朱全忠。全忠遣押牙王殷报聘，见与之宴，殷曰：蜀甲兵成多，但乏马耳。见作色曰：当道江山险阻，骑兵无所失，然马亦不乏，押牙少留，当共阅之。乃集株洲马大阅于星宿山，官马八千，司马四千，部队甚整，引叹服。建本季将故得蜀之后，于文黎为茂州是胡马，十年之间遂及资数。五月丁未，李克用云州都将王敬辉杀刺史刘在立，叛降刘仁恭。克用遣李嗣昭、李存审将兵讨之，仁恭遣将以兵五万救敬辉，嗣昭退保乐安，敬辉举重弃城而去。先是镇武将弃避让，逐数将时友善，据城叛，嗣昭等进攻之，让自反死，复取镇武城，杀突遇魂叛者二千余人。克用怒嗣昭、存审师王敬辉，皆杖之，削其官。程瑞行谓之鄂州，马殷遣大将许德勋将周师万余人，雷彦威遣其将欧阳思将周师三千余人会于荆江口，程须袭江陵，庚戌献之，尽掠其人及获财而去。将士亡其家，皆无斗志。李神甫闻其将至，自乘青州前搀之，谓诸将曰：彼战舰虽多而不相属，易至也，当急击之。人子神甫遣其将秦培、杨荣将众数千逆击瑞于君山，大破之，阴风纵火焚其舰，士卒皆溃，瑞覆水死，获其战舰二百艘。韩擎闻之，亦引兵去。许德勋还过越州，刺史邓进忠开门据牛酒犒军，德勋欲以祸福， 晋中遂举卒迁于长沙。马殷以德勋为越州刺史，以晋中为衡州刺史。雷彦威狡快残忍，有父封，常泛舟焚掠邻境，惊愕之间待至无人。李茂贞为诸权中，自以官为尚书令，在权中上，雷表其解去，找父以茂贞为中书令。崔胤奏左右龙武、羽林、神策等军名存实亡，是谓单寡，请美军募步兵四将，每将250人，骑兵一将100人，合6600人，选其壮健者分番侍卫，从之。领六军诸卫副使，京兆尹郑元圭立阁召募于市。朱全忠表颍州刺史朱有功为武宁节度使。朱有宁攻博昌，月余不拔，朱全忠怒，遣客将刘汉往都之。汉至，有宁驱民丁10余万，府牧石牵牛驴，亦城南筑土山。既成，并人畜牧石排而筑之。晕豪生闻数十里，俄而成县尽屠之，抵青州城下，遣别将攻登莱。淮南将王茂章会王师范弟莱州刺史师会攻密州，拔之，斩其刺史刘康义，以淮海都邮驿使张逊为刺史。六月乙亥，变兵拔登州。师范率登莱兵举朱有宁于石楼为2丈，丙子夜，有宁即登州栅，栅中告急。师范促茂章出战，茂章按兵不动。有宁破登州栅，进攻莱州栅，毕明。茂章夺其兵力以疲，乃与师范合兵出战，大破之。有宁旁自郡父持骑赴敌，马扑，青州将张土萧斩之，转守淮南。两镇兵逐北至米河，伏斩万计，魏博之兵殆尽。全中文有宁死，自将兵20万，昼夜兼行赴之。求七月壬子，指临渠，命诸将攻青州。王师范出战，变兵大破之。王茂章壁垒势怯，似变兵稍懈，毁栅而出，驱驰急战，战酣退坐，找诸将饮酒，以而复战。群中登高望见之，问降者，之为茂章，叹曰：使吾得此人为将，天下不足平也。至不，变兵乃退。茂章夺众寡不敌，是夕引军还。权中遣曹州刺史杨师厚追之，即于府堂。茂章命先锋指挥使李乾玉将500骑围殿，乾玉殊死战，师厚擒而杀之。师厚颍州人也。张逊闻茂章去，谓诸将曰：辨人将至，何以遇之？诸将请焚城大掠而归。逊曰：不可，封府库，执旗帜于城上，遣雷若居前， 自以精兵殿其后而去。权中前左踏白指挥使王谭攻密州，既至望其至，数日乃敢入城，见府库城邑皆完，遂不复追，训全军而还。权中以谭为密州刺史。丁卯，以山南西道留后王宗贺为节度使。睦州刺史陈寻叛前刘，举兵攻兰溪，刘前指挥使方永贞击之。武安都指挥使杜建辉与寻联姻，刘疑之，建辉不言。会寻亲力来奔，得建辉与寻书，解劝诫之词，刘乃悦。建辉从兄建思赠建辉思绪兵帐谋作乱，刘使人所知，建辉方时使者直入卧内，建辉不顾，刘以事亦亲重之。八月戊辰朔，朱全忠留齐州刺史杨师厚攻青州，身归大梁。庚辰，加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，进爵蜀王。前渝州刺史王宗本言于王建，请出兵取荆南，建从之，以宗本为开道都指挥使，将兵下辖。初，宁国节度使田赟破冯弘铎，亦广陵谢杨行密，因求持赦为巡署，行密不许。行密左右下级御吏皆求禄于赟，赟怒曰：“吏之无将下御也。”即还，亦广陵南门曰：“吾不可复入此矣。”赟兵强财富，好攻取。行密既定淮南，欲保境西民，每一指之，赟不从。即解释前流，赟犹恨之，因有叛志。李神甫言于行密曰：“赟必反，宜早图之。”行密曰：“赟有大功，反状未露，今杀之，诸将人人自危矣。”赟有良将曰康儒，与赟谋议多不合，行密知之，擢儒为庐州刺史。赟以儒为二于己，卒之。儒曰：“吾死，田公亡吾日矣。”赟遂与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同举兵，仁义西焚东唐战舰。赟遣二使诈为商人，以寿州约奉国节度使朱延寿。行密将上公乃遇之曰：“非商人也。”杀一人，得其书，以告行密。行密召李神甫于鄂州，神甫恐杜洪邀之，宣言奉命攻荆南，乐兵据州籍。即暮，遂沿江东下，使告将士以讨田赟。己丑，安仁义袭常州，常州刺史李煜逆战，己口骂仁义。仁义曰：“彼敢辱我，必有备。”乃隐去。人臣行密以王茂章为润州行营招讨使，讥仁义不克，使徐温将兵会之。温亦其衣服旗帜皆如茂章兵，仁义不知义兵， 复出战，温奋击破之。邢密夫人朱延寿之子也。邢密侠侮延寿，延寿怨怒，因与田晕通谋。晕遣前进士杜荀鹤至寿州，与延寿相结，又遣至大梁告诸权中，权中大喜，遣兵屯宿州以应之。荀鹤池州人也。杨师后屯临渠，声言将之密州，留辎重于临渠。九月癸卯，王师范出兵攻临渠，师后伏兵奋击，大破之，杀万余人，获师范地师客。明日莱州兵五千救青州，师后邀击之，杀获殆尽，遂喜寨抵其城下。朱延寿谋颇泄，杨行密诈为目击，对延寿使者多错乱所见，或处住铺地。谓夫人曰：“吾不幸失明，诸子皆幼，君府事当悉以受三救。”夫人屡以书报延寿，行密又自遣召之，因令徐温为之备。延寿至广陵，行密迎即寝门，直而杀之，步兵惊扰，徐温遇之，皆听命，遂斩延寿兄弟，处朱夫人。初，延寿复召，其妻王氏谓曰：“君此行，吉凶未可知，愿日发一时以安我。”一日始不至，王氏曰：“事可知矣。”部分同仆受兵合门，补记至，乃及家人俱保获，发百僚焚府舍，曰：“且事不以皎然之躯为仇人所辱，复火而死。”延寿用法言，好以寡击众，常遣200人与便兵战，有一人应留者，请行。延寿以为命，力斩之。田晕袭生州，得李神福妻子，善遇之。神福自鄂州东下，云遣使谓之曰：“公见机，与公分地而望，不然妻子无疑。”神福曰：“吾以祖武是吴王，今为上将，亦不以妻子一其志，晕有老母不顾而返，三纲且不知，巫族与言乎？”斩使者而进，士卒皆感栗。晕遣其将王谭、汪建将水军逆战，丁未，神符至吉阳基，与谭建遇，谭建执其子成鼎视之，神符命左右射之。神符谓诸将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当以其取胜。”吉木合战，神符佯败，引舟溯流而上。谭建追之，神符复还，顺流击之。谭建楼船大列火炬，神符令军中曰：“望火炬者击之。”谭建军皆灭火，旗帜交杂，神符因风纵火焚其剑，谭剑大败，士卒焚溺死者甚众。戊申，又战于碗口，谭剑仅以身免。或徐婉， 行密以见车载之，谓前刘。刘剖其心，以寄高位。晕闻谭见败，自将水军逆战。神符曰：“贼弃城而来，此天亡也。临江坚壁不战，遣使告行密，请发步兵断其归路。”行密遣连水制置使台盟将兵应之。王茂章攻润州，久未下。行密命茂章引兵会盟击晕。辛亥，便将刘崇霸拔地州，指刺史少波，杀之。贾寅，朱全忠如洛阳，欲急复还大梁。戊午，王师范遣副使李嗣业及弟师悦请降于杨师后，曰：“师范非敢背德，韩全惠、李茂贞以诸书御札，使之举兵，师范不敢为，仍请以其弟师鲁为质。”使朱全忠闻李茂贞、杨崇本将起兵比京畿，恐其父结天子西去，欲迎车驾都洛阳，乃受师范降，选诸将石守、登来、资地等州，即以师范全资清留后。师范仍言先遣行军司马刘询将兵五千据兖州，非其自专，愿是其罪。亦遣使欲询。田晕闻台盟将至，自将不计逆战。刘其将郭行从以精兵二万及王谭、汪建水军屯芜湖，以拒李神符。参者言：“蒙营寨贬小，才容二千人。”晕意之，不召外兵。蒙入晕境，翻阵而进。军中笑其妾，蒙曰：“晕素将多谋，不可不备。”冬十月戊辰，与晕寓于广德。蒙先以杨行密书便赐晕将，皆下马受拜。蒙因其错服，纵兵击之，晕兵遂败，有战于黄池，兵交，蒙围走，晕追之，欲服，大败，奔还宣州城守，蒙引兵围之。晕急召芜湖兵还，不得入。郭行从、王谭、汪建及当涂广德诸庶皆率其众降。行密以台盟以破田晕，命王茂章复引兵攻润州。初，夔州刺史侯举从成瑞救鄂州，瑞死，举奔还，会王宗本兵至，举以州降之。宗本遂定夔、中、万师四州。王建复以举为夔州刺史，更其姓名曰王宗举。宗举益州人也。蜀之益者，以瞿塘蜀之险要，乃弃归峡，屯军夔州。建以宗本为武泰留后。武泰军救至黔州，宗本以其地多瘴疠，请徙至福州，建许之。葛从周急攻兖州，刘询使从周母乘板舆登城，谓从周曰：“刘将军视我不异于汝，心腹辈皆安居， 人各为其主，如可察之。从周虚息而退，攻城未之缓。寻西简妇人及民之老疾不足当敌者出之，独与少壮者同辛苦，分衣食，坚守以汉敌，号令整肃，兵不为暴，民皆安堵。久之，外援既绝，节度副使王彦温于城出降，城上卒多从之，不可遏。寻遣人从容与彦温曰：“军事非速遣者，勿多与之惧。”又遣人训于城上曰：“军事非速遣从副使而敢擅往者，足之。”士卒皆惶惑，不敢出。敌人果疑彦温，斩之城下。由是众心易固，即王师范立决。从周以祸福遇之，寻曰：“受王公命守此城，一旦见王公失势，不似其命而降，非所以事上也。”即师范使者至，丁丑使出降。从周未惧资装，送寻一大粮。寻曰：“降将未受梁王宽恕之命，安敢乘马一求乎？”乃素服乘驴至大梁，权中赐之冠带，辞请求服入见，不许。权中未烙，印之酒，辞以量小。权中曰：“取兖州，量何大也？”以为元从都押牙。是时四镇将吏皆功臣救人，寻一旦以降将居其上，诸将据军礼拜于庭，寻坐受自如。权中亦齐之，未及表为保大留后。葛从周久病，权中以康怀英为泰宁节度使代之。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击求于左军，坠马而卒。权中悲怒，以崔胤故为之，凡与同系者十余人尽杀之，遣其兄子有亮代点宿卫。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宁遣兵袭荆南，朗人弃城走。匡宁表其弟匡明为荆南留后，时天子微弱，诸道共赴多不上贡，为匡明兄弟委书不绝。杨行密求兵于前刘，刘遣方永贞屯润州，从弟亦屯宣州，又遣指挥使杨袭攻睦州。凤翔滨州屡出兵进京畿，朱全忠以其富有节迁之谋，十一月发纪兵屯河中。十二月乙亥，田赟率死士数百出战，台盟杨退以示弱，赟兵余豪而斗，盟急击之，赟不胜，还走城。乔县坠马斩之，其众游战，以赟首视之，乃溃。蒙遂克宣州。初，行密与赟同旅里，少相善，约为兄弟。及赟首至广陵，行密视之泣下，赦其母殷氏。行密与诸子皆以子孙礼视之。行密以李神符为宁国节度使。 神甫以杜洪未平，故让不拜。宣州长史骆之祥善治筋骨，观察衙推沈文昌为文精敏，常为晕草席骂行密，行密以知祥为淮南知记官，文昌为节度衙推。文昌湖州人也。初，晕每战不胜，辄欲杀前传冠，其母及宣州都虞后郭师从常保护之。师从合肥人，晕之父弟也。晕败，传冠归杭州，前留以师从为镇东都虞后。辛巳，以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。损即之从曾孙也，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裴志罢为左仆射。左仆射志士张俊居长水，王师范之举兵，俊欲其谋，朱全忠将谋篡夺，恐俊煽动藩镇，方张全义使屠之。丙申，全义遣牙将杨林将兵诈为劫道，为其数而杀之。永宁县吏叶燕素为俊所厚，知林将至，密告俊子革曰：相公祸不可免，郎君以自为谋。俊谓革曰：汝留则俱死，去则已冢。革哭败而去。夜宴率义士30人送之渡汉而还，革遂自荆南入蜀。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之契丹情伪，常选将练兵，长秋深入，于摘星岭击之，契丹畏之，每双将，仁恭则遣人焚塞下野草，契丹马多击死，常以良马路仁恭买墓地。契丹王阿保机遣其七兄阿波将万计扣于关，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，守光为与之合，设卧犒饷于城外，酒酣，伏兵直之以入，鲁众大哭。契丹以众禄请于仁恭，然后归之。初，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诛宦官，全忠既破李茂贞，并吞关中，威震天下，遂有篡夺之志。胤惧，与全忠外虽亲厚，私心见异，乃谓全忠曰：长安密尔茂贞不可不为守御之备，六军12位但有空名，请召募以实之，使公无西顾之忧。全忠知其意，屈从之，因使麾下壮士应募以察其变。胤不知之，与郑元圭等善治兵仗，日夜不息。及朱友伦死，全忠亦疑胤，且欲迁天子都洛，恐胤立意。天佑元年春正月，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军12位士充盐铁转运使，判度之崔胤专权乱国，离间君臣，并其党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圭、威远军使陈班等皆请诛之。以四， 赵泽受印太子少傅分司，贬元归寻州司户，颁凑州司户。丙午，下诏罪状印等，以裴书判左三军事，充盐铁转运使，独孤损判右三军事，兼判度支。印所募兵，并纵遣之。以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，翰林学士左拾遗柳粲为右谏议大夫，并同平章事。粲，公绰之从孙也。戊申，朱全忠密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亮以兵为崔印弟，杀印及郑元圭、陈班，并印所亲厚者数人。初，尚在华州，朱全忠屡表请上迁都洛阳，尚虽不许，全忠常令东都留守右国军节度使张全义善修公事。全忠之客滨州也，至靖难军节度使杨崇本妻子于河中，崇本妻美，全忠思焉，继而归之。崇本怒，使谓李茂贞曰：“唐氏将灭，复何忍作事之乎？”遂相与联兵，亲逼京畿，复姓名为李继辉。即有全忠引兵屯河中。丁巳，上谕延禧楼，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、奉表昌宾旗兵逼积淀，请上迁都洛阳。即下楼，裴书已得全忠遗书，促百官东行。戊午，驱徙市民，嚎哭满路，骂曰：“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，使我曹流离至此。”老幼强主月余不绝。壬戌，车驾发长安，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，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，取其财，扶卫沿河而下。长安自此遂丘墟矣。全忠发河南北诸镇丁将数万，令张全义至东都宫室。江浙湖岭诸镇赴全忠者，皆输货财以助之。甲子，车驾至华州，民家道呼万岁。上泣谓曰：“勿呼万岁，朕不复为汝主矣。”冠于兴德宫，谓侍臣曰：“彼语云，何甘山头动沙雀，何不飞去生乐处？朕今漂泊，不知境落何所，因气下沾巾，左右莫能仰视。”二月乙亥，车驾至陕，以东都公事未成，驻留于陕。丙子，全忠自河中来朝，上言全忠入寝室见何后，后泣曰：“自今大家夫妇委身全忠矣。”甲申，立皇子贞为端王，齐为封王，福为河王，喜为登王，又为嘉王。上遣见使以玉札告难于王建，建以琼州刺史王宗户为北路行营指挥使，将兵会凤翔兵迎车驾，至兴平与变兵不得进而还。 见使自用墨至除官，云：“死车驾还长安。”表文。三月丁未，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士。癸丑，全忠置酒私地，邀上临幸。乙卯，全忠辞上，先赴洛阳督修公事，上与之宴群臣，既罢，上独留全忠及中武节度使韩建隐。皇后出，自捧玉枝以印全忠。晋国夫人可正附上耳语，见聂全忠足，全忠以为图己，不饮，扬醉而出。全忠奏以长安为右国君，以韩建为右国节度使，以郑州刺史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。丁巳，赏复遣见使以军诏告急于王建、杨行密、李克用等，令纠率藩镇以图匡复，曰：“朕至洛阳，则为所幽闭，赵赤皆出其手，朕亦不复得通矣。”杨行密遣前传僚及其父秉顾全武归钱塘，以淮南行军司马李神福为鄂越招讨使，副将兵击杜洪。朱全忠遣使亦行密，请舍鄂越，复修旧号。行密报曰：“死天子还长安，然后罢兵修号。”下四月辛巳，朱全忠走洛阳公事已成，请车驾早发，表彰相继，赏吕遣工人欲以皇后新产未任进禄，请似十月东行。全忠一上徘徊四遍，怒甚，为牙将寇彦卿曰：“汝速至陕，即日促官家发来。”闰月丁酉，车驾发陕，人吟全忠逆于新安，上直在陕也。司天见奏，星气有变，期在金秋，不利东行，故上谕以十月幸落。只是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严佑之、司天监王池、内都之维州、晋国夫人可正等谋害元帅，喜收杀之。癸卯，上弃于谷水。自崔胤之死，六军散亡俱尽，所余击求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，从上而东，全忠犹记之，为射食于卧，尽亦杀之。欲选二百余人大小相类者，一其衣服待之侍卫，上出不绝，累日乃悟。自是上之左右执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。甲辰，车驾发谷水，入宫与正殿受朝贺。乙巳，与光正门赦天下，改元，更命陕州曰兴唐府，赵陶李茂贞、杨崇本。戊申，敕内诸司为留勋徽等九使外，余皆停废，仍不以内夫人充使。以蒋玄辉为勋徽南院使兼枢密使，王殷为勋徽北院使兼皇长史， 张廷范为金吾将军、冲街使，以韦振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，又征武宁留后朱有功为左龙武统军，保大节度使释叔从为右龙武统军，典肃卫，解权中之复心也。癸丑，以张全义为天平节度使。乙卯，以权中为护国、宣武、宣义、中武四镇节度使。镇海、镇东节度使越王钱镠求封吴越王，朝廷不许，朱全忠谓之严于执政，乃更封吴王，更命魏博曰天雄君。癸亥，晋天雄节度使长沙郡王罗绍威爵叶王